第31课，换钱。我的钱花完了，我去换钱。 你是去银行换吗？ 不是，我是去找私人换。 你不怕被人骗了？ 我换了 假 人民币， 真 别 吓唬。